千犯被擒就该认罪，如今又来送死，来回去得了。 参 啊，老大王，此人不识相吗？乃是李丞相，不快请出。 你是怎么知道？ 此人善使霹雳双剑，武艺高强，卑职去年因公至此，曾与他会过一面，故而认得分明。 啊！你既是历程不快，就该前来认罪，你为何闯入大宴？ 是拨快请穷，只因拿不住相马，特地前来请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将小人名正典刑，也好与冀州府大小官员开脱赎罪。 看你不吃，你倒是有点良心，学学胆量， 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好，你既然有此好心来见本阙，为何自称相马闯入大宴？讲。 老大王，小人乃是小小的捕快，若不冒称相马，怎能见着老大王？况且老大王一对九龙神棒，天下无敌，趁此机会也好领教我领教。 老夫九龙神棒如何？ 哎呀呀呀，说九龙倒九龙，吓坏山东小秦琼，秦琼一对霹雳剑，好似雀鸟与大鹏。 怎么讲？ 雀鸟与大鹏， 好秦琼啊！ 劫夺之人必然三十一群，无 一伙，如今将他二人斩首，灭了活口，这赃物何处取发？那鱼胆何处取拿？使得小马逍遥法外，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 不是你提心，老夫我莽撞了，只是行程紧急，怎能耽搁审问？ 不难，老大王传下一支将令，将这两国降马接往历城大堂，问过水落而石出，人赃俱获，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 如此看来，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 老大王夸奖了，小人情愿解押降马。 且慢，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演讲。王周铁令， 来 将降马押解历城。 得令。 哎，二哥，您可真有胆 子，不可多讲。 走。 有些胆志，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回来之后定有深赏。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 大王啊，用怎能不遵？只是家有老母，必须禀明才是。 好，稍事好跑一枪，即刻拔营，你要速去速回雁门。 再做商议。 二哥，成游之事我等尽知，但等二哥回来商议，番禺劫牢，大翻山东。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愚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 确实，为何 杨林的大军在此，打就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不如转走那杨林，只是家有老母，放心不下。 二哥但放宽心，你母即是我母， 你要记住呀。 当面谢我。将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久停，愿众驾各地马到城。 好呀好呀。 先生安排 是 潘虎联名二位贤弟 把 书到衙中准备公差一报，不得有误。 遵命。 王伯堂谢银灯侯军及上怀中四位贤弟，一等假扮公差模样，劫牢樊狱，不得有误。 遵命。 其标礼报二位贤弟，高楼放火，牵扯官军，不得有误。 遵命。 我贤弟，安顿秦伯母之后回来，另有差遣。 遵命。 单贤弟，带领众家各地夺取西门，不得有误。 遵命。众家各地，我等樊狱劫牢，大反杀人动。 将马乐王押在监，本县的性命得保全。细思想，有天烦，地方响马炸了监，跑了朝廷，中犯罪不浅，捆着吊着一样不恕的。人多主意多，做事要周延，叫烦我。 到跟前恭喜老爷，不是发财就是升官。老爷您大喜了？ 我不喜了，我修脚穿袜子了。 老爷您想啊，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的要犯， 是啊， 跟咱们这儿不过是暂押一时，将来解往京城审明此案，老爷到那时候您还得论功受赏呢。 得了，您算了吧，你哪知道这里的事儿，我们这是层层节制，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子女。 这我知道。 甭说没赏，就算有了赏，轮到我头上也就够一壶醋钱了。 也不能那么惨啊！ 哎，可是这么着，真要是跑了响马，我虽不能灭门九族，也得就地正法呀。 是啊，老爷，这两个响马头乃是朝廷要犯，您可得严加防范呐！ 啊，对对，哎，我告诉他们了 啊。 门上枷锁，锁上枷封，三不一岗，五不一哨，不分昼夜，轮流看守。哎，你瞧怎么样 啊？ 嘿，老爷，您真有卧龙之志，凤雏之谋。当年苏武子用兵也不过如此啊！ 得了，你别拿我打康登 了。老爷，您真有两下子。 哎，樊登，秦琼在这时候说过，拿谁不按，全仗着反虎联名。秦琼跟靠山王走了，就剩你们哥俩了。 是是是， 没什么说的，你们哥俩就是我的心腹人了。 老爷您就放心吧，我们哥俩在这儿管保没错。 哎，那好极了，这我就放心了。 可了不得了，西门楼着火了。 啊，这西门楼 着火，咱们赶紧救火去，救火去。 不管、 老爷怎么 不管 呢？ 西门楼着火呀，是他们守备衙门的事儿，咱们管不着。 哎，老爷，咱们怎么管不着啊？ 哎，你们哥俩不知道，我跟他们借几个人看看响马，他跟我耍大鞋打官签。西门楼着火，他们事儿咱们也管不着。管公的公关，管建的建职，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你们哥俩别走了啊，跟我走一趟。 哎，是， 帮我巡视巡视。 是是是，好好巡视。 该说话就说话。 是， 老爷 您放心吧， 哪没人就安人。 对， 我全瞧你们哥俩。 老爷您瞧，这儿就得多安人。 对，安人叫人 叫一声 啊。 什么人？ 您 这 儿 守住，没有老人话不准动 官。 是， 哎，来，您瞧这儿可以得安人。 叫人 叫人。 来， 什么人？来，哎，对对，你们这边盯着啊，没老人话， 哎呦，别动， 别动，来，又怎么了？ 您瞧，咱们这坚强四围，可得多安人。 哎呦， 对，叫人叫人。 不成啊，老爷 啊， 那边里没人了 啊，没人了， 没人 啊， 外边 那成吗？ 是那成吗？ 什么那边外边有人就得全叫来，全 好， 哎， 得，叫外边叫外边。 哎，外边的来人呢。 真密布， 乔装改扮，就 不一定行。 外边的，外边的， 你们都是外边的， 外边的， 哥几个多辛苦。我瞧着都挺隐身啊。 哎，老爷，老爷 啊， 就我们哥俩都熟 啊，你们哥俩熟 都熟， 成了，你们熟比我熟还强啊。 来，等等，你们这边听着， 听 着，哎，老爷， 行了，来吧， 又怎么着？ 您瞧瞧， 天门这把锁可太小了。 对，叫进泽，叫进泽， 哎，进泽， 来了。 哎， 你说什么来着？门上枷锁，锁上枷锁，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弄这么点小锁，两鞋底子叫开了，跑了饭呢？你担是我担呢？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呀！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你个叫唤这个吗？ 去用搬大锁，搬大锁！ 哎，快点，快点！ 老爷 啊， 锁大，区里二小，锁不上， 锁不上 啊！ 哎呦，这个真糊涂啊！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再锁大锁就锁上了。 哎，瞧你挺啰嗦劲儿的， 怎么跟我发愣啊？把钥匙拿来，把钥匙拿来！你 哎，瞧老爷的，瞧老爷的！ 来，你拿来。 我拿着这个，我拿着、这个。 我开着你就锁。 您开开我就锁。我得去。 响马的蒙丹， 是蒙丹， 好啊好啊，把他交个靠山王啊，照单拿人，一个也跑不了。 对对， 哎呦，这 哎啊， 反头呢 ，他在这儿呢， 哎，他怎么在这儿呢？ 是 啊，那连头呢？连头 也在这儿呢。 哎呦，可不，快瞧瞧响马的 跑啊！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这东南的方埋伏雨雷火炮，敌也不防，这下万怒齐发，高挂琉璃灯塔，低射断命的佛枪。但说是一国秦琼，就是天下的相马，也要一网打尽那一夜。众将官，随老夫布阵去也成。 好。手足兄弟，只因我打死人命，隐姓埋名逃奔至此，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秦琼表兄弟名姓，但也能见死不救。 天宝， 韩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了。 此事关系重大，你我会参，报与三哥知道便了。 行。 好。 至今未上山来，叫咱放心不下。哎，三哥， 大爷吧， 那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 大爷吧，你忧虑，臣民侯上二位贤弟打探，必有佳音。 好，你要把我接走。 您大爷吧，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 大爷吧，不用 急，快点讲来。 成功，有什么话开口就说。 此番杨林老子高挂榜文，分明是金钩吊饵诓引我等。 诓也得去，不诓也得去，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 有什么好主意快快的说。 众位我的们，下山人人必须小心，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 我与耳朵里 能当一时提防老子的耳目。 哎，三哥，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 来 吧，我上来。好，打打打打打打，老先生真是真，多谢先生是妙策。 轰轰， 大火端了粥。 听。天 老官 金锁明 八 恨唱永远 何能 有无兵东南炮响，一排弓，四门看得准，这三门走秦琼。 好似四下红灯暗号，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你往东走，朕往东去，人马齐奔东杀，你往西行，朕往西去，人马齐奔西杀。纵然渡过火炮，越过丘桥，也难逃此阵。 此理 人多，你要小心了。 您别瞧我这个哨兵小，他的来头不小，总有万马千军吃了我的哨兵，管教他晕头转脑，我要打他个东歪西倒，也好打搅我的二哥秦叔宝。 哎呦，我怎么都说出来了？ 哎，你卖哨兵。 喂， 当心的， 哎， 四缺红灯， 哎。 听众朋友，李少春、袁世海等演唱的京剧《响马传》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今天请您欣赏两位上海的梅派旦角演唱的节目。梅兰芳先生创立的京剧梅派艺术和梅兰芳在上海的艺术活动有很大的渊源。梅先生早年第一次去上海演出，上海在那个时候剧场舞台设施的先进给年轻的梅兰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梅兰芳第一次挂头牌也是随老生王凤卿去上海演出期间发生的。从这之后，梅兰芳频繁地演出于京沪之间。30年代初，由于日寇侵占东北，日益进逼华北，梅先生举家南迁上海，一直到解放初应人民政府之邀才返回北京。可以说，梅派艺术在上海有着深厚的基础，并出现了一大批追随梅派艺术并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士，比如专业中的严慧珠、李玉如、童芷苓，以及票友中的杨婉农和包幼蝶等。建国以后，这50年来，上海在旦角这一行当中涌现了许多人才，但是几乎都以梅派的面貌出现。比如李炳淑、夏慧华、杨春霞以及现在的石敏，就是昆曲中的华文一，也被称为小梅兰芳。出现这种情况和上海戏校旦角的师资有很大的关系。教青衣的老师，比如曹和文、杨婉农，都是梅派的根底。教昆曲闺门旦的朱传明和梅派在艺术风格上也是一致的。因此在上海梅派艺术空前的繁荣，这和北京流行张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上海戏校杨婉农、李炳淑师生二人的演唱。李炳淑受业于杨婉农，文革后又拜梅门大弟子魏连芳为师，是当今京剧舞台上梅派旦角的翘楚。请听李炳淑演唱的《贵妃醉酒》，担任伴奏的是已故上海著名梅派琴师沈燕西，他是王少卿的学生，曾长期和杨慧珠合作。 杨婉农原是一位京剧爱好者，1946年春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他的拜师说起来还有一段佳话，在他拜师的时候，同时一起举行了赵荣琛补办拜师程砚秋的仪式，杨婉农、赵荣琛还同台演戏，梅兰芳和程砚秋两位则同在台下看戏。杨婉农后来在上海戏校担任青衣课的主教老师，培养出了李炳淑、杨春霞等梅派旦角的人才。请听杨婉农演唱的《生死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杨婉农演唱的京剧《生死恨》，欢迎您继续收听。